帮你忙。斐讯路由其信号强到没有强，春节强强抢，信号强到没有强，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。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节目的开始，首先让我们来听这首《我爱我家》，由歌手戴娆于1993年演唱。这首歌呢，也是当时热播的电视剧《我爱我家》的主题歌。戴娆因为给宰相刘罗锅等电视剧配唱主题歌而在乐坛走红，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公认的电视剧主题歌的专业户。听听吧，这首《我爱我家》是否能够让你回忆起那部经典的电视剧呢？ 你是我记忆中忘不了的温存，你是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疑问，你是我怀里永远不懂事的孩子，你是我身边永远不变心的爱人，你

受这痛苦。 续为您带来《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》，这是歌手陈明真在1992年演唱的歌曲。陈明真自从出道以来，给人的印象最多的就是他的感性的一面，无论是做音乐还是拍戏，陈明真表现出来的纯真都是不可代替的。他那标志性的长发和柔美的歌声让众多歌迷印象深刻。 把背叛的感觉洗成黑白照片，提醒自己还有张倔强的谎言。谁说台北生活和恋爱一样容易，亲爱的妹妹呀，我不敢醉。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，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青春。到哪里找那么暖的手，可以勾引我暗藏的喜悦。 来听蔡琴的老歌《爱断情伤》。蔡琴的歌就像一杯岁月的美酒，越是久远越是香醇。她波澜不惊的歌声有一种古典的浪漫，一种优雅的感伤。 不难，时间总是不长不短。

带入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 大风雨帆，天随波涛从梦幻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是歌手许茹芸的成名曲，1994年的歌曲。这首歌诉说的是女生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淡淡的忧伤，对恋人的爱情有一种想要倾吐，却又不愿意让对方察觉自己内心的波澜，只能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，并希望自己爱的人有一天能够通过心灵感应到自己的情感。 人有黎明，一步一步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《如果云知道》，来自许茹芸，歌曲旋律舒缓柔美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。继续为您带来蔡小虎的老歌《一生只有你》，这也是这一时段千千阙歌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老歌。 为什么等到